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142集，顽劣的西西。过了会儿，西竹从菜兜里拎了一捆秋葵出来。 这个 呀，孔京华有点为难。他其实没做过这菜，以前也没吃过，是菜场热情的摊主拼命地向他推荐的。 这呀叫秋葵，好吃，发癌的，家常炒炒就行，方便得很。 不过既然西西爱吃，那是怎么样都得做的。孔金华笑着答应，上网查了做法，搁在菜台上一步步照着学。热油呛锅的时候，他忽然想到，相处了这么久了，还真不知道西西到底喜欢吃什么。这孩子似乎没什么长性，任何东西吃了一次都兴味索然。吃饭的时候，西竹果然只捡秋葵吃，那么老大一盘子，被西西连菜带白饭刨得很快就光了盘。孔金华担心得很，一直让他慢点慢点，中途还特地的去摸了摸他的小肚子，果然圆滚滚的都挺起来了。 西西，你慢点啊，有没有人跟你抢？ 西竹已经吃完了，满意似的伸了一个懒腰，笑得很甜，眼睛里有奇异似的满足的光。每逢这个时候，西西真是太可爱了。孔京华不忍心说的，摸了摸他的脑袋，放他自己在客厅玩，自己收拾了碗筷去厨房洗刷。哗啦啦洗到中途时，无意间回头看向客厅。西竹没有老是坐在沙发里看电视，他站在卧室的门口，正皱着眉头对着贴在门边的身高尺量自己的身高。西竹喜欢量身高，倒也不是什么秘密，孔京华给他统计过，西竹一天内在身高尺前磨蹭的次数，怕是比吃饭上厕所加起来都多。这孩子太希望自己长高了。临睡前，孔金华给西西讲了个故事，又亲了亲她的额头。 西西啊，你好好听话，好好吃饭，慢慢的就会长高了。你才4岁，不着急。 西竹没说话，瞪着眼睛看着天花板。孔金华帮他掖了掖被角，关上灯出去了，轻轻地带上了房门。黑暗当中，西竹还是盯着天花板看，那两只眼睛亮亮的。半晌，他喃喃地说了一句话： 妈的，我都4岁5年了。 秦放陪了会儿严福瑞，抽了一根烟。他没有对着昏睡的人吐露心事的习惯，每次来看严福瑞都是关上门的，沉默地抽烟。有一次护士进来，很不高兴地对他说： 哎呀，这位先生，你不要抽烟，对病人身体不好的。 秦放回了句：他都已经这样了，也不会更不好了，不见得我还能给他抽出个肺癌来。 那小护士气得要命，出门时狠摔了一下门，估计也在小伙伴中广而告知了秦放的恶劣行径。后来秦放再来，再也没有护士进来了。这样也好啊，挺清静的。一根烟抽完，秦放走到了窗户边，打开了窗户。车子停在楼下，隐隐约约的可以看到车内的易如。那时救他其实真的是碰巧，原以为举手之劳，谁知道对方那么棘手。不过那人也应该没了活路。他的砍刀几乎斩断秦放的手臂时，秦放的另一只手是一把插进他的胸腔的，而且他毫不客气地折断了那人的一根肋骨。咔嚓一声，骨头断裂的声音当时就响在耳畔。但是那个时候，他几乎忘掉了是在和人生死相拼。 他奇怪地想起了白鹰。严福瑞告诉过他，白鹰最后对付司藤用的就是折断的一根肋骨，而那个悍匪拼尽最后的力气挣扎着逃远，然后一头栽下了路边的山坡。秦放根本就没去管他，他抱起了血泊中的易如。这个可怜的女孩子那时候还只有十五六岁，她失去了两条胳膊两条腿，还出了大量的血。秦放在抱起她时真的好轻好轻，就像是很久之前的司藤一样。当时的司藤很轻，因为他只有一半的腰骨，易如也很轻，他只剩了一半的身体。说不清为什么，也许就是为着这一瞬间的相似，秦放决定救易如。易如最初是没什么求生的意志的，秦放并不特别劝他，只是说了句， 想死也行，只是害你的人你就这样放过他了吗？ 易如因为这句话活了过来，他用了很长的时间去适应，去接受易之，从拙劣的使用到渐渐自如。上次见到严福瑞时，易如行走的动作还都吃力怪异，而这一次他已经好了很多了，如果不注意看的话，真不会觉得他身有残疾的。易如已经准备好了，所以他决定着手报仇了。秦放从来没关心也没打听过那件凶案的后续，这是易如自己的事情，也许他马上就会发现其实根本就没什么仇可以报的。当年他的残肢附近不远躺着的就是那个凶手的尸体。易如坐在车里盯着手机屏幕上的页面看，搜索栏里打好了五个字，凤凰山命案。易如的心跳得好厉害啊，他终于要揭开这个二十几年的人生当中最不堪回首的一页了。这两年他有无数的机会去搜索，就如同明明有无数的机会回来看母亲孔京华，但是他偏不，他要等自己做好准备，至少恢复成正常人的样子，身体上或许恢复的形似了，但是心理上呢？自己真的做好准备了吗？他咬了咬牙，戴了触屏手套的手伸出去，点击搜索，无数条目形形色色的评论映入了他的眼帘。他检索了一番，眼睛慢慢的发红，点进了一个名为818前两年让人吓尿的凤凰山分尸案的帖子。 搂住握住，吓死人了好吗？事情发生后我都没再去过凤凰山了。 我住在附近，我记得呢，当时警车十好几辆，好多人围在山下看。 听说死的是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，只找到了胳膊和腿，她妈妈是根据脚上穿的鞋子认的尸，听说当场就晕过去了。 我知道，我妈跟死的那个小姑娘的妈妈认识，听说她因为女儿的事儿病了很久，可怜呐。 听说案子到现在都没破呢，我天黑了都不敢上凤凰山，总觉得是个连环杀手，隔几年还会重新犯案的，好怕怕啊。 西竹又被罚出教室了，书面的说法应该叫做罚站，但是他没有一次真的是老老实实的站在原地的，他要么拢着袖子在走廊上来回的遛弯，要么就跑到操场坐在滑梯顶吹着飒飒的风静一静。有一次还跑到食堂那里跟洗菜的老太太老气横秋的聊天，话题诸如猪肉贵不贵啊，多少钱一斤呢。总之林娟也是醉了，她每天跟西竹说的话可以笼统归结为两句。 西西，你现在站到外面去。西西，你再不守纪律就给我再站到外面去。 园长实在是看不下去了，委婉地找林娟谈话。 小林老师，家长送孩子上幼儿园是花了钱的， 你适当的还是要让西西上点课的。 谈何容易呀！譬如今天，小朋友们都双手背在背后，腰背挺得笔直，打了鸡血一样的读黑板上的英文字母 ABCD， 唯独西西不。他盯着墙上贴着的一幅画看，那是教小朋友们学英语的插图，画了一个红彤彤的大苹果，旁边标注 Apple。 林娟拍桌子道： 西西西西，集中注意力。 想到园长提醒过他的话，林娟尽量表现得温柔和蔼。 西西，你不读字母在想什么呢呀？ 在想苹果。 西西是想吃苹果了吗？ 在想这个苹果为什么落到地上，不飞到天上去呢？ 林娟的太阳穴突突地跳着。 你以为你是牛顿吗？你只管吃你的苹果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